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《感应篇》第47卷，受恩不感，念怨不休。那么，这个都是悟业当中的大悟。注解里面前面这个三行说得非常好，一饭之恩古人必报，报既无力心必敏感，念兹在兹不可或忘。这是中国古圣先贤不但是教导我们，而且做给我们看。知都论曰：受恩不感，胜于畜生。这是佛经上说的。受人之恩，没有感念这个心，连畜生都不如。畜生就是家里面许多人养的宠物，养的狗养的猫都知道感恩。世尊在《大智度论》里面说，二地菩萨所修学的四个科目，其中有一条啊，知恩报恩。赵朴老写的四个字，他是给杂志上提的，我看到之后把它剪下来放大，做成一个匾额，你们大家都看到了。这一句话在现前社会，我们要特别提倡。一个人能够知恩报恩，纵然不学佛，不求出三界，来生也必定是人天大福报。而反过来，忘恩负义，决定在三途。诸位，在许许多多因果感应事迹里面，你们都看到啊，我一生实在讲没有什么大智慧，也没有什么真正修行功夫，我就是一点诚心真诚知恩报恩。我走过的地方，跟我见过面的人，我这一生当中都念念不忘啊。 一生确实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。别人对我们的好处，对我们多方的照顾，我们只记人家的好处，绝不记别人的缺点。我一生当中没有架子，一般社会人讲荣誉，我没有荣誉感。荣誉感就有高下心，就是今天讲的时候，他要出一个特权阶级，就有高下心，高下心心就不平，我站在人上面，别人都不如我，我们学佛，佛是平等心，佛是清净心，我们学孔老夫子，孔老夫子心地跟佛一样清净平等，这个要懂啊。事出世间大圣大贤教导我们只有一桩事情，真正发心，这个发心佛家叫发菩提心。什么是菩提心呢？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心。儒家讲礼，礼的精神是什么呢？自卑而尊人。他不是傲慢的。你看佛法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每一位善知识都说他自己不如别人，在无量法门里面自己只知道一门，以寂强云比丘来说，修一门念佛法门，念佛法门也有很多种，在念佛法门里面只知道一种，不如别人呐。智慧德行样样都不如人呐，那是诸佛如来的表现。如果觉得呢，样样都比人强，值得骄傲，这跟佛道、跟儒家的大道恰恰相违背。佛给我们讲啊，贪嗔痴慢啊，是恶道的业因呐。贪魔鬼道，嗔恚地狱道，愚痴畜生道，傲慢修罗道。傲慢还要修福，才是修罗道，不是不修福，三恶道去了啊。事出世间圣贤教导我们修什么呢？无非是在日常生活当中、工作当中、处事待人接物，把贪嗔痴慢的修掉。修就是修这个，除贪嗔痴慢的。佛在一切经论里面常常教我们回头啊，返至本处。本处是什么呢？本处是一念不生，本处是清净心的，是真如自性的。诸佛菩萨也为一切众生服务嘛，事情做完了能够返归本处，都能够回到清净平等觉，这是本处。真正能够回到本处， 就是知恩报恩。我为众生服务，我还要讲条件，还要讲代价，那不是服务，那是交易，是有条件的。我一定要接到丰厚的供养，一定要得到相当的尊敬，这不是谈条件吗？孔老夫子跟释迦牟尼佛都不谈条件，一切都随缘呢。世尊的视线是透波，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，哪有选择的呢？他们生活方式非常简单，晚上树下一宿，走到什么地方随遇而安啊。整个身心呢，奉献给一切众生，为一切众生服务啊。服务里面最殊胜的最有价值的是什么？教化众生。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这是真实功德，无比的功德，无量功德。为什么？唯有开悟，才能真正离苦得乐。觉悟的人，不管过什么样的日子，不论自己是什么身份，我前面跟大家举例，乞丐都好，他都快乐。为什么？他觉悟了，做乞丐都快乐，他所享受的那个快乐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。弥了就苦啊，弥了做天王还苦啊，人王更不必说了。真正乐是从悟当中得来的，苦是从迷当中得来的。谁能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呢？佛陀、菩萨，我们称为老师，称为善友。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本师，阿弥陀佛也是我们的本师。所以我们受恩要知道什么是恩，什么是德。明了就觉悟了，不明就迷惑啊。几个人真正能明白呢？明白的人少，天天读经，天天接受佛法熏修，是不是真的觉悟过来了？没有。真的觉悟过来，他的思想行为不一样啊。他所表现的是佛菩萨，是觉正净的行为，是清净平等觉的思想，那怎么会一样呢？觉悟的人舍己为人，迷惑的人绝不会牺牲自己。诸位要知道，牺牲自己 是相似的觉悟，不是真正觉悟。真正觉悟，连那个细生的念头都没有，他还有细生念头。有细生念头，自己就很委屈了。是委曲求全。这个在儒家讲，这君子不是圣人的。圣贤连这个意念都没有。他才是真正清净平等觉悟。这在报恩呐。佛祖对我们的期望是叫我们成圣成贤，是叫我们成佛成菩萨。我们真正成佛成菩萨了，这是真报恩。绝对不是说我们今天宣扬佛法，把佛法了介绍给广大的群众，我们就算报佛恩了。也算是报恩，报得太少了。不是佛的意思，佛的意思是叫我们自己成佛，叫我们自己成菩萨。这个是真正报恩。你也如果真的成佛成菩萨了，你就会跟佛菩萨一样啊，普度一切众生。这个才是世民真正的报恩者。如果能够少许契入这个境界，我们感恩的心自然就生了。所以心量要大，念念为整个社会着想。这整个社会是整个世界的社会，为一切众生着想，这是菩提心，这是报恩心的。处处为了自己的方便，为自己方便决定就妨碍众生的方便，一定的道理。处处要讲求为自己的享受，决定妨碍一切众生的享受。大家只要冷静思维就明了了。佛的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佛的行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。我这20个字总结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也是总结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，也是总结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教诲。我们修行要抓到纲领啊！这20个字做不到，为什么做不到？我们自己有疑惑。所以这才深入经藏。深入经藏的目的是破迷开悟，破迷开悟的目的是这20个字的落实。真正做到了，这个人就叫佛陀了，就是佛家讲的超凡入圣了。这才叫真正的知恩报恩。这个两句意思很长很深，是我们当前迫切需要的。 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